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在京组织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就相关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开展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汪洋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这一课题开展调研协商建言具有重要意义。要吃透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精神，不断深化对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什么样的新发展格局、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要坚持问题导向，选取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持续调研，集中攻关。要立足党派团体的实际和特点，找准自身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领域，做到建言建在点子上，协商商在关键处。 今年我国夏粮喜获丰收，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亿4582万吨，比2020年增加296.7万吨，增长2.1%。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小璇报道。 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438千公顷，比去年增加265.5千公顷，增长1.0%，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势头。其中，小麦播种面积22911千公顷，比去年增加了200.2千公顷，增长0.9%。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所强分析，夏粮播种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同时也来自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 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稳定粮食种粮补贴，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挖掘面积潜力。2020年秋冬播期间，土壤伤情较好，基本实现适期播种。山东、安徽等地区，2019年因旱未播种的面积实现恢复性的增长。去年以来，粮食价格上涨，农民种粮收入增加，稳定了市场预期，农户种植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今年全国夏粮单产5515.7公斤每公顷，比去年增加57.4公斤每公顷，增长1.1%，连续3年增长。其中，小麦单产5863.4公斤每公顷，比去年增加62.3公斤每公顷，增长1.1%。李所强说，今年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于本月启动，生态环境部今天透露，首批纳入覆盖的超2000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为促进企业积极实现碳减排，把碳排放量商品化并进行配额交易，已经是国际通行的市场手段之一。超额排放的企业多付费，而超额减排的企业则会获得市场的奖励。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李高介绍，2013年我国就已经启动了试点碳市场，到今年6月，各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为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北京、天津、湖北七省市地方试点市场覆盖了电力、钢铁、水泥20多个行业，到2021年6月呢，累计成交额约114亿，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很高的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 首批纳入全国碳排放配额管理的是发电行业，发电行业目前约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4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张一鸣表示， 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的呢，大约是超过了2000家。我们测算啊，首批碳市场覆盖的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这些电力行业也将成为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的主体。两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配额如何确定，碳价高低几何。赵英明解释， 从目前运行来看，全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的加权平均碳价在40到50元人民币之间，全国碳市场碳价还有待启动后确定，而配额方式则会基于长期核算数据。未来全国碳市场还将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涵盖范围扩大到更多的高排放行业，根据需要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 中国经济半年报。 本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9.6%、50.07%和10.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资产稳健增长。六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328.8万亿元，同比增长9.2%；保险业总资产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银保监会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负责人刘忠瑞介绍，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大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银行业、保险业保持了平稳运行的良好态势。 银行业、保险业资产和主要业务稳健增长，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76万亿元，同比多增6677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3.4万亿元，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资金支持。保险业充分发挥风险保障作用，上半年提供保险保障金额5276万亿元，同比增长31.6%，累计赔付支出7651亿元，同比增长21.3%。 刘忠瑞介绍，今年上半年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六月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083亿元，不良贷款率1.86%，较年初下降0.08个百分点。 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57.2%，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定增长。影子银行风险持续压降，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较年初减少8000多亿元，房地产贷款增速降至10.3%，继续低于全部贷款增速。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超过33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超过132万件。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32.4万件，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为245.4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利储备不断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副主任恒富广介绍， 截至2021年6月底，有效注册商标量为3354.8万件，同比增长22.4%。上半年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题3355家。 恒富广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专利、商标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授权量同比增长较快。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创业更加活跃，国内拥有发明专利企业数量稳定增加。 截至六月底，我国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27万家，较上年底增加2.4万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2.6万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发表《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白皮书》。白皮书介绍，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治疆方略，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新疆人权事业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白皮书指出，新疆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康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新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到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云南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01例。 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4亿剂次，达到14亿0201万9000剂次，约50%的人口已接种。无论在剂次上，还是在覆盖人群数量上，都居于全球首位。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全民接种新冠疫苗，免费接送，不用排队。 晚上8点，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体育场街道辖区内，一辆流动的疫苗接种接送车穿梭在各个商圈，群众招手即停。刚刚接种完新冠疫苗的李先生说， 我出来散步，看到这个车在这儿招呼，我一摆手就停了，拉着过去，10来分钟吧，就打完了，很方便。 5月以来，新冠疫苗接种进入加速跑，从9亿剂次到14亿剂次，我国用时仅1个月。值得注意的是，14亿它的单位是剂次，而每人所接种的疫苗不同，有2剂次，有3剂次，也有1剂次的。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率要达到多少才能建立免疫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表示， 我们国家14亿人，这个80到85，那么比如10亿多一点的人数，这样的话就可以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到年内可以有50亿左右剂次的疫苗，要是平均一个人打2针，我们50亿剂次的疫苗是足够的。我们既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源，建立我们国家的群体免疫屏障。 本台消息，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今天公布，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女运动员298人，男运动员133人，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作人员307人，团部工作人员39人。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目前代表团成员疫苗接种率达99.61%。本届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报名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开展本年度第二批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今天实施公开竞价收储。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79元。 工信部再出反诈新招，今天宣布正式启用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 针对江苏苏州吴江区四季开元酒店府房12号发生的重大坍塌事故，国务院安委会今天决定成立督办组进行挂牌督办。经全力搜救，事故失联人员已全部救出，其中17人遇难。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为深海一号能源站量身定制的我国首艘1.5万吨动力定位穿梭油轮“北海新希望号”在江苏南通竣工交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消息，当地时间14号7时左右，中方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目前已造成9名中方人员、3名巴方人员遇难，巴方正在对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后，中国驻巴使馆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联系巴基斯坦军方、外交部、内政部等相关部门，要求巴方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全力救援和救治，加强对中方在巴机构项目人员的安保， 并尽快查明此次事件真相。巴军方已在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出动直升机转运伤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该事件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震惊和谴责。 中方对巴基斯坦开普省发生炸弹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震惊和谴责。对在袭击事件中身亡的中方巴方人员表示哀悼，对其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巴方安全力量已经采取措施控制了局面，妥善转移并救治伤员。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缉拿凶手，予以严惩，并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5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708,6,096例，死亡404,2,921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390,8,153例，死亡607,715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近期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持续上升，疫情呈反弹迹象。专家认为，病例激增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美加速传播，年轻群体暑期社交活动增多，以及未接种疫苗的群体易受感染等因素有关。日本媒体13日消息，一名在本月6日参与埼玉县所泽市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的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东京奥组委称，该40多岁男子在7月8日即参加圣火传递2天后出现感染症状。截至目前，在埼玉县奥运圣火传递的相关工作人员中，至少已发现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例是接送火炬手的巴士司机。从3月开始，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中，至少已有17位相关人员确诊。韩国媒体消息，一名青瓦台行政官14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是首次有青瓦台工作人员确诊。此外，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4号称，韩国单日新增确诊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14日，韩国教育部表示，首都圈幼儿园和各级学校当天起一律停止到校上课，全面实施网上授课。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要实现全球群体免疫并终止新冠疫情，尚需110剂疫苗用于全球70%地区的人接种。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美国代表团选手名单13号公布，人数多达613人。这一参赛规模仅次于美国主场作战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成为美国奥运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代表团。 欧盟理事会13号发表新闻公告说，首批12个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复苏计划正式获得批准，他们将于近期获得首批资金。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吴京、杨宁，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 Stop trying to steal my heart away. Stop trying to steal my heart away.